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 结束我聪明，聪明的几乎的毁掉了我自己。 十点大陆机，生而不同，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在熟悉的时间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98.2 AM 927北京青年广播，用心的收听收看这档正在为你音频视频同步直播的深夜电台节目十点大陆机。我是你的好朋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我的名字叫做周准。今天心情很复杂，是因为很开心。4月26号是一个重要的日子，也就是在2012年的4月26号这一天，我把我微信的一个个人签名变成了 To be a better man， 做更好的人。怎样才能做一个更好的人呢？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方法和方式，但是我们终极达成的目标就是问心无愧，不忘初心。同意吧？如果同意的话，就在电波那端或者视频那端点点头。那今天晚上我在直播间跟所有在任何的角落和环境当中收听收看节目的你来共同探讨聊聊的话题，就是重要的日子。每一个人都有重要的日子啊，比如说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那个日子，然后初恋的那一天，结婚纪念日，毕业的那一天，与所有的好朋友各自去想要的城市发展拼搏，所有人都奚落你的那个日子，所有人都觉得你焕发新春的样子，那些日子都是很值得去纪念的。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方式，有的人会用相片生活记录它，有的人会用纸和笔写下来。我们今天晚上就聊你生命当中重要的日子你是如何度过的，你会有自己的方式和方法，对不对？那今天如果是对你来说一个重要的日子的话，我希望你通过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来记录这个难忘的难得的珍贵的2018年4月26号。有好多方式哦，来记录今天晚上我们一起团聚，一起倾诉，一起了解的时刻。你可以通过关注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里面有直播的部分，你可以点到它就可以看到我在直播间的样子，真的是绝对的素颜。第二种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个人的微信公众账号十点大陆机。我刚刚才想起来，因为我休假这一天没有发晚安亲爱的这条语音或者文字给你啊，工作了2天之后，我也没有因为要忙五一的一些节目的录制，我也忽略了在微信公众账号里对你说晚安的这样一个仪式感的事情，向你说声抱歉，我今天晚上说了，是我不好，晚安亲爱的。那第三种方式，可以登录新浪微博，找到周大准，就是我了，你看到的我，你听到的我，你认识的我。第四种，可以登录花椒，打开你的 APP 花椒，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重要的日子第一首歌一定是充满了天真乐趣情感包容期待和不舍的，有请周华健先生。亲亲我的宝贝，这个宝贝可以是你的 kids 孩子，也可以是你的家人亲人爱人，甚至是最要好的朋友。 亲亲的我的宝贝，我要越过高山，寻找那已失踪的太阳，寻找那已失踪的月亮。亲亲的我的宝贝，我要越过海洋，寻找那已失踪的彩虹，抓住瞬间失踪的流星。想飞到无尽的夜空，摘颗星星做你的玩具。我要亲手触摸那月亮，还在

欢迎你继续回来，这里是十点达路机，一档深夜电台的节目，来自于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重要的日子，其实每天晚上你来听我的节目来看我，就是重要的日子，对我来说真的是的，会用心记在我的心里边。每天在花椒里送礼物的朋友，也是谢谢你们用这种方式来犒赏我，来彼此连接。重要的日子有很多很多的一个庆祝的方式，比如说我在我们的听友群里看到了吴周彤先生说，重要的日子要用什么方式去庆祝呢？开一瓶紫天使，我非常喜欢的智利的一款红酒，他也很喜欢。如果你真的想跟所有在听友群里在微信的这133位朋友当中加入进来，让我们的队伍越来越壮大的话，你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马上打开你的花椒的软件，找到活力982，扫描图中这个二维码，注入十点达路机的这样一个需求，就可以跟他们一起聊天了。比如说今天是一个重要的日子，对于你来说，比如是一个生日的话，你会做什么呢？如果是你自己的生日，你是不是特别期待别人送给你礼物，或者说这一天你要过得很有仪式感，要保持开心的心情状态，微笑挂在脸上，着装也是非常的合体，然后按时吃饭，工作效率很高，不失眠，没有倦容，没有黑眼圈，发型很顺畅，不做作，很自然。如果是你的朋友他今天过生日，如果你是一个好有心的朋友，你就会怎样去准备呢？准备生日礼物，买蛋糕，写手卡，发微信，微信里面发红包。如果真的有更加有心的朋友，就会有可能去给他一个一番意想不到的礼物啊。当他收到快递那一瞬间，打开这个快递的包包里头，你写的是你们之间从认识到现在的故事，一字一句都让他印象十足的深刻，总之就很感动就对了。我个人认为生活是需要充满仪式感的，如果有了这些仪式感的铺陈和所有人的用心，那我们的世界会变得很斑斓很多彩，而不是一味的灰色。那我也认为一个人的微笑就像这样那挂在脸上是非常重要的，至少表达了你现在的状态和心情。成为一个更好的人需要很多很多的修为，我们读过的书，说过的话，走过的路，爱过的人，你都要记得。接下来这首音乐，我们有请刘德华先生，他的第100部影片的我非常喜欢的一首粤语的插曲，叫做微笑。微笑和音乐一样没有国界，是最直接的简单的表达和拥抱。微笑，你微笑看他的时候，他一定会觉得这个人没有恶意，这个人很好沟通。 寻遍世界只有你的笑，为我抹去感觉内无聊，红了眼却给你空得干掉，为我心照，每次是我遇上不平时，是你靠近我点，每次是你不经意一笑，是我的最重要，我已注定为你哭与笑，你要继续给予我需要，我已注定奉上一切了，无论是祸是苦也是，也是一切都闲事，留住是这一个微笑。 人生如果是一场漫长的颠沛流离，我们 们总是希望这条路上有人陪着你。十点大路机， 陪了世界得到你的笑，没有半句不快妄求饶，和你说过不会变得心冷掉，活到今朝，每次是我遇上波，平时是你靠近我掉，每次是你不经意一笑，是我的最重要，我已注定为你哭与笑，你要继续给予我需要，我已注定奉上一切了，无论是祸是福，也是也是一切都闲事，留住是这一个微笑，我已注定为你哭与笑，你要继续给予我需要，我已注定奉上一切了，无论是祸是福，也是也是一切都闲事，留住是这一个微笑，无论是祸是福，也是也是一切都闲事，仍旧是这一个微笑。 刘德华深情的演唱来自于他的第100部电影《阿虎》的插曲，名字叫做《微笑》。这个声音来自于十点大陆机。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的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我们是同一类人，喜欢深夜，喜欢在深夜里毫无防备的聊天、拥抱、四目相投，一切的感觉触动会在深夜给他加很多的分数，我一直这样认为的。而且深夜里说话的人内心是细腻且有力量的，温柔又不失礼貌。看到很多朋友在说重要的日子要去做什么，我们的朋友大莹他说我觉得重要的日子早上要洗头。没错，一头非常清爽的秀发啊，很干净很清爽，我同意。还有我们的微信听友群里的朋友叫做，他的名字叫做 Come on Lafayt， 他说一定要舒服的洗个澡啦，啊，一个人非常的清爽。我觉得在沐浴的时候很多人的方式不太一样，反正女生洗澡的时间一定比男生长，对不对？有些男生就比如说我在洗澡的时候很快啊，我是先洗头发，然后呢迅速洗一下身体，然后就开始唱歌，在浴室里唱歌。我会唱很多很多的歌，但不是那种很大声的，非常陶醉的唱很多的歌曲，然后觉得哇，我的声音真的是还不错，混响很好，唱功很不错，如果去录音棚录的话是不是一定会很有效果，都会有这样的水房歌手、浴室歌手。你发现没有，如果在重要日子你是干干净净的身体，干干净净的眼神，干干净净的笑脸，总之很干净很清爽，就会给你整个一天加分，对不对？你一定要铭记在心，每天都是一年中最美好的日子，你记住这句话。还有就是明天的希望让我们忘了今天的痛苦，所以 你一定要忘记那些所谓纷扰你情绪的不必要的疼痛，甚至牵扯，活出自己的样子，开心快乐。这首歌来自于厉害的人物，他真的是金牌制作人，你像个孩子，李宗盛，活了那么大他依然像个孩子。 你像个孩子，你要我为你写首歌，一点也不理会，会有好多的苦从我心中重新来过，重新来过。来过，重新来过，而写歌容易，可是写你太难。而如果写了因为想要你而有的苦苦坚持，就要被 写首歌， 像个孩子， 像个孩子似的。 你让我为你写首歌， 你让我为你写首歌， 像个孩子似的， 你像个孩子似的。 我是音乐人董东东，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生而养你一辈子，满脑子都是孩子哭了笑了，时间都。 我是歌手刘锦泽，十点答录机，生而不同。 十点半的地铁，终于每个人都有了座位。

24岁，他梳了一左一右两个小辫子，旁若无人地在人多的地方穿梭。26岁，我骑着单车带着他在通往郊外的公路上游荡。28岁，我大学时代的爱人还安守在自己的身旁。30岁，我还有着大笑的激情和对别人单纯的依赖。我们是同一类人。每当深夜，我都会来到这里。话筒那头的你们，忽然听到电台正在播一首触景伤情的歌，某段旋律或许是你曾经和现在的生活。十点大陆机，点一首歌。 若没有一点点真心的交流，以后就没有回忆那么多。 一点点真心的交流，就没有以后的回忆那么多。欢迎各位在 APP 花椒里看我直播的朋友，谢谢你们刷的礼物。虽然这个礼物我不知道它有多少的情谊在里面，但是我真的是感受得到每一个人对节目和我个人的一个支持，非常感谢。好多人说今天到底是什么日子，对你来说 It's a secret， 保密。反正是从这一天开始，从12年的这一天开始，我就要告诉自己 to be a better man， 啊，你也一样 to be a better man， 啊，点一首歌是我们节目的这样一个环节。那很多的朋友会通过我的微信公众账号准时打录机来达成点歌送歌的这样一个愿望，在北京城，在全世界都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只要你有网络，只要你有手机，只要你有心，都会找到你心里的那个人。你在孤单悲伤的日子，请悄悄地念一念我的名字，并且说这世上有人在怀念我，我活在一个人的心里，那你的孤单的那个感觉就不会变得那么的难过，对不对？在那些无人知晓的生命片段里，每一个人都曾经有这样的感受，你那样度过，自己跟自己对话，自己跟自己说我要加油。我还听过很多的人的故事，比如说演员这个行业，并不是每个人都非常的平云之上，就是很舒服很顺畅地达到一个位置，他们要不停地维持自己的身材，然后不能吃太多，还要健身，还要去不同的片场面试。就有一个演员，不单单是他，有很多人饿了睡觉，早上起来吃一根油条睡觉，记住那些无人知晓的日子，他一定会在很多年之后的某一时刻，砰，让你绽放你所有积淀的光芒。这首歌来自于许巍，名字叫做《无人知晓》，希望你能够喜欢。 再激烈也像花瓣凋谢，被撕裂有些梦被撕裂，至少他还深爱，给你狂野，任你流血，没有谁能带你体会 美在世界无人谎言，没有谁能带你体会你自己体会，没人能夺走你有的宝贝，永在你温柔的心里。 心里藏了很多很多年，无法说出我听到这首歌曲心里复杂的情绪。这首歌跟我经历了很多很多的生命瞬间。我第一次来参加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主持人选拔大赛的时候，我就唱了这首歌，那台琴还是我借的我朋友的 Koken M3。 王峰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对于音乐的理解啊，我不管他的生活是怎样的，我们不知晓，但是他从音乐当中表达出来的情绪还是满足了很多在城市当中每一颗孤独又上进的心。关于我们生命当中重要的日子，除了那些感动的、美好的、高兴的、纯真的，还有那些不能忘记的。现在是北京时间22:45:27，我现在想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你可以回答我，你可以看到我的眼睛吗？现在你还能记得起最后一次你见到他的时候吗？最后一次你见到他的时候，他穿的什么衣服？他离开你的时候是光鲜亮丽的，是解脱的，还是不舍的、遗憾的、没有办法的？也许你都忘记了，也许你一直不敢把这个画面揪出来再想想看。那么我们就听歌，我希望歌曲能让你有一个地方躲起来，有 邀请王峰最后一次见到你。 那天在街上见到你，你看上去依然美丽，我们彼此淡淡的微笑，时光飞逝，温暖依旧。突然从你眼中闪过一丝从没看到过的愁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一阵不安浮现心里。我怎么也想不到这是最后一次见到你，我怎么能够承受这是最后一次我见到你。是那么爱我，也是我们不能再在一起。那一瞬间我沉默无语，将泪水凝视着你，微风吹动着你的长发，你依然那么美丽。我怎么也想不到这是最后一次见到你， 十七层高的窗口看黄昏的落日，我一定不是这个城市里唯一的怪人，一定有一个人和我一样空虚着，对着夜空唱歌到天明。也许我永远也遇不到他，但我熟悉他的心情，但愿遇到你。十点大陆机，每晚与你准时听见。看到一位老朋友在花椒里跟我打招呼，非常的开心啊！子栋，你来啦！就音乐和人的情绪是一致的，旋律歌词都来自生活。回瞬之间，突然大脑一片空白，这也许是一种正常的反应，也许是一种解脱吧。晚上好 ，Joe Sir， 好久不见。哇，我叫 Joe Sir 哦，你好 ，Don Sir， 希望你开心，有空常来看看。我在节目当中老说 To be a better man, To be a better man， 我的微信签名也是 To be a better man。 这首歌对我影响很深，有请罗宾威廉姆斯 To be a

你是个内秀的人，是一个 open 外放的人，你要记住，这个世间最美好的事，最好的事，就是成人之美，爱是鼓励，懂得宽容，懂得借一步，一切就没有那么糟糕。谢谢今晚2018年4月26号你们跟我一起度过，非常的开心。那最后一首歌来自于林忆莲，最好的事，我希望你们每天都有开心的事情发生，幸福甜美，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皮肤白，涨工资，桃花运，家庭幸福，家人健康。我是周准，十点大陆剧的主持人，明天晚上同一时间再见喽，晚安亲爱的。 Love is love。